面前，送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这样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的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是徐冉和于浩，我们俩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 刚才为什么两个人给我同时拍啊？ 因为今天你是老大，我们都听你的。拍一下， 但还没太准住哈。来介绍嘉宾，都是老朋友。 今儿来的首先有一位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叶鹏。 叶老师。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还有配音员、主持人刘洋姐姐，欢迎！ 哎，各位好，各位好。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参与我们最后一趴这个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哈。 对。 咱们今儿唯独的是《闯关东》当中的一段，因为这个传武啊，不肯娶韩老海的闺女秀为妻。韩老海为了报复，他就鼓动镇上的人欺负朱开山的一家。让朱开山顾不到短工。扛霜啊，为了那个解决家中的困难呢，这个纳文从家里头要了10块大洋，到镇上和韩老海打牌赌钱去了，结果赢回了韩老海等人的半个家当。除了韩老海，所有人都到朱家求情啊。这个朱开山呢，免了众人的赌债，作为条件，众人也答应帮助这个朱家一块去扛霜。 于浩，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说， 你作为一个东北人，你家是闯关东去的吗？ 还真是。 真是吧， 我太爷爷 祖籍山东呗， 山东、 对，祖籍山东过去的 文登，那就是邓豆腐蓬莱县。 哎，对了，和海边我们是一个老家 哦， 你们不是一个家就行。 是是啊，那等于也是闯关东去， 闯关东去。 你看，就所以就很多东北人好像很多很多祖籍， 我家也是， 是吧？ 是吧？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人高马壮的，我觉得就跟这种这种 东北 人高马壮这个 词儿 特别的 帅， 人 高马壮，高富帅。 没事，我已经惯了那时候了，咱们还是进入互怼的模式，让我适应一下，要不老心里不踏实。 我刚才都不认真的，认真你就输了。 我们家是龙口，也是过去的， 出粉丝 粉丝的地儿。 对对对，老家是龙口。 哎，你看我们的 怎么了？饿了？ 父亲的祖籍呢？ 咽了小吐吗？ 就是克山县也出。粉丝 哦，咱俩要 PK，我不敢， 因为他有土豆嘛，马铃薯。 对， 来，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天要唯读的剧本是来自《闯关东》。《闯关东》这部剧真的也非常经典，我记得如果 好几个，我刚才查了一下，其实我只看过那个刘斌那版本。 哦，我也是。 哦，但其实他后来又复排了， 因为我想说的 那 个《 闯关东》前传， 他中篇啊， 对， 最经典的应该还是这一部《闯关东》。 对，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反复咂摸的，可能也是这一部。 我印象最深那句台词，最后一集， 爹。哎， 三天，哎，行了吧，满足了吧？ 没，我就是， 你是不是？ 哎， 这是包袱， 这 是包袱， 别跑，别跑，别跑！我不是跟你搭戏呢？ 没有，不用，那里没搭戏，你知道吗？人家说当时说那句就是，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你回去祝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我森田总裁给您拜 年，儿子，那个 我没那么笨，放心，你这是活呀， 爹，那个你没答应，那赖你啊。 是是是，怪了我了， 咱们能不能在节目给大家传播一些正能量呢？ 不是，就是说我要说的是那句台词太经典。 对，给你要这什么状态，就是说你要在一块搭戏围堵的时候一定要给反应。 懂了吧？ 哎， 听见了吧？ 对， 尤其相声要是平常凉活的时候 啊， 但凡 你知道你知道一对演员如果是临时搭档，怎么能让人听不出来是临时搭档？ 怎么说 顺口搭音太重要了。 比方 说， 就是你，比如说， 咱俩搭 啊，你说， 于浩 啊， 叶鹏， 怎么了？不是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顺口搭音这其实挺难的。你比如说，就比如说经常占便宜嘛，儿子，就这俩字叫出来，这边这答应的会有很大的讲究。儿子这边不能答应，比如说啊，不行，儿子啊，儿子 A， 儿子啊，你听着就顺了。 哦，就他是搭着那个 那个尾音来的， 那个、语音 对吧？ 语调他能顺过来。 哎，我来，我来，叶鹏 啊， 叶鹏 啊， 叶鹏， 嗯 啊，他是这样的， 他不就输了 吗？顺着尾音输去的。 哦、咱们可能共通的一个词叫腻乎。 嗯 嗯， 就在这儿呢，其实。 你看， 哦，哎，学到了。 衔接那个 感 觉， 对 对, 对。那还是说这捧的难呢，因为上句在逗的嘴里头。 不是，其实现在，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嗯、确实是。已经不是原来其实还是逗哏重要啊， 嗯， 而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五五开了。 为什么？ 哦， 就是因为、这个得说冯巩老师的贡献很大 啊、嗯 哦，就是从他那个时代的相声开始，就变成了互为捧逗的感觉， 嗯， 没有严格界限的，这是逗哏，这是捧哏， 对对 对, 对， 就是他的词儿也特别多。 对啊， 就你往往他们那段相声出彩的是冯巩， 对 对, 对，所以这应该是进步。 哎， 有人觉得这东西不够传统，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进步。 叶鹏。 啊， 叶鹏， 啊、 叶鹏、 啊啊，你要干嘛呀？ 叶鹏、 啊， 可以，厉害的，厉害的。 来推荐、这个， 我们又学到了一点点、啊。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寓教于乐， 太好了， 拿出任何一点都能抻出来一个知识来， 雅俗共享， 这叫本事。 就支出去就不容易回来。 啊，只要是男主持人帅，厉害， 对， 主要是俩人搭得好， 对， 靠你长得帅啊，帅了， 帅 啊， 来 吧，来进入咱们今天的 网剧榜单， 每日榜单。 头一个叫做何所冬暖何所夏凉， 嗯，第二次推荐了 啊，这是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的这个体量已达到 1,675,000， 真是不少，我的天、 嗯、没数清吧， 上为什么呀， 我帮你答 10,000,000就是亿，我明白 啊，可以 这部剧呢改编自顾惜觉的同名小说，它讲述了这个简安杰啊在习西尘的苦苦追求之下终于打开心扉从而相爱的这么个故事。内容主要讲述的是简安杰上海简家的千金，因为后母沈晴瑜的原因，所有人认定他是陷害后母流产的罪魁祸首，唯独后母的侄子习西尘相信他。为了稳住这个安杰的情绪啊，习西尘失手打了这个安杰一个巴掌，就是因为这一巴掌，安杰对整个简家就不再留恋，对于习西尘充满恨意。初恋男友叶离，那叶丽练 练 对 练 啊 练，观众看不见、 嗯， 其实我就想让他过去， 不行，为什么这么敏感？ 什么相如， 练相如， 哎， 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两个字儿太重要了。我姓叶，我妈姓练。 哦， 叶 练， 那这说的是你的故事吗？ 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的故事，因为我绝对不是大明星。 因为人家对我想说， 这个 初恋 男 友 叶 练 是当红的大明星、 嗯， 两人因为赌气而分手，安杰心灰意冷，消失了6年。母亲召唤安杰，6年后再度回到简家，他与习西尘之间的感觉十分的微妙，而此时的叶练也总在安杰身边徘徊着。最终，他封闭的心门终于被打开，一颗心向习西尘慢慢的靠拢，两个人终于算走到了。一起， 嗯，一开始介绍这部剧的时候，好像故事梗概就没有这么详细哈。现在这详细了以后，我就有个疑问，就是说一开始都被扇了一巴掌，最后怎么又能爱上这个人了呢？ 所以让你看见， 哎， 你说的 真是的，老于， 哎， 没事儿， 什么没事儿？ 上回挨 随便扇是吧？上回挨那嘴巴，我别记仇了，是不是？我躲死我， 谁挨了一嘴巴？谁呀、啊？谁呀、啊？ 没这么个事儿、 啊。我觉得听节目得要连续剧，我接不上。 对，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每天锁定每天晚上6:45为大家播出的今晚游戏。 每天剧都 不一样。我们的故事对 连续 连着的， 连着的系列的连续剧。 嗯 嗯，来吧，推荐第二个网剧哈，叫什么呀？居然。 大王不容易， 嗯 嗯，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450万，也不少啊。这个大王不容易呢，它是以西周初年为故事背景的，讲述了一个刁蛮的俏厨娘在进宫之后阴错阳差的就和大王姬满进行了灵魂互换，进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哦， 然后呢，它也讲述了这个最新的剧情现在演到哪儿了呢？这个大王姬满正在太后的寝宫里请安，就收到了这个申甲这个人派人传上来的一个快报，原来他们有一个西王母部落的使者要来到他们这块地儿啊，要觐见、嗯、而且呢已经受到了大周朝的，而且已经到了这个大周朝的领地、 嗯、 预计第二天晚些时候就能到达这个大王所在的这个朝廷了哈、嗯、这个地方。太后呢就琢磨了一下，说这个西王母部落呀最近几年发展特别迅速、 嗯、 这一回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呢？ 嗯， 后来太后就突然想起来，有一姑娘叫霓裳， 霓裳， 霓裳， 嗯， 啊， 是 啊，霓裳是西王母部落送来的人，以修两方之好。虽然这姑娘现在犯了错，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也唯有把她放出来，以安抚西王母部落。 嗯， 这是最新的剧情的一个发展 故事。 嗯嗯 嗯，有的时候我们去普及一下，不是普及，就是最近读了一些东西哈，就是这个有时候觉得中国大朝之邦啊，天朝的状态，好多藩镇，其实那个时候它叫类似于这种，朝贡贸易。中国当时就是你承认我，我是您藩属国就行了，我也不派军队，不干嘛。因为在宋朝的时候是这样，所以说当时我们看那么多幅员辽阔的地图啊，中国实际控制没有那么的大。 嗯， 来说第三部叫《班长大人》啊，这个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544万。 嗯， 《班长大人》这部剧呢是由腾讯视频、北京玉龙腾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等联合出品的啊，沈文帅来指导。 这个剧其实是一部同名漫画改编的，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跨次元的。校园偶像剧， 嗯， 它根据这个陈岚同名的漫画改编的 漫画 哈、啊，讲述了叶慕希与宿敌廖丹毅之间的高中鬼马趣事。主要内容讲的是呢，拥有强大脑洞原力的少女叶慕希与这个青梅竹马的全能少年廖丹毅，有着完全不同宇宙体质的两个人，却被命运再次绑定在一块儿，在满是怪胎学渣的高一十班展开了神奇的校园之旅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也推荐过之前啊。 嗯，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高中时期都是格外有故事的时期。 我们班是最乱， 工程师，为什么呀？ 有你， 真是有我，真的每天特别可乐。我们有一个同学，我们一块儿就号称那会儿叫三人组啊，这么一个小集体， 小虎队， 这么一性质，其实就是仨傻小子，是吧？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班班主任一进班啊，一进班之后。你叶鹏、席奥迪、回童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关键问题是早上起了，我还什么都没干呢，然后就站。 先罚你，今儿准有事。 站了40分钟，然后下来之后实在不行了，问老师：“杜老师，我们为什么要罚站？把今天的罚站先预留出来。” 你看我猜对了吧？ 真是 太讨厌了，这一 真的，我天哪！其实我跟你说，小 存在深深的脑海，深深的脑海， 真是。 你是从那个时候就有，就是未来我要当相声演员， 没有 站在台上他有功夫，你知道吗？ 没有，战功， 没有战功。 不是，这个，因为是当年那个特别可乐的一个事情，当年伊拉克那个事儿的时候。就是美国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对，那个时候特别可乐， 伊拉克战争， 他打伊拉克，然后呢，每天呢，我们早上起来那会儿没有手机什么，每人买一份就 报纸， 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然后京华，到中午之后啊，这帮人犯病，你就是戴一小帽子，跟那一站啊，后边黑板，我站那 讲， 边上站着，我那他那翻译，现在我的美军以骑兵师已经来到了，他说呢，边上一帮同学关键还特别爱听。 真厉害！ 这个行为后来被校长制止了以后，我们就实在没有办法再开展类似活动了。 后来你就 文化娱乐活动少 了，你就耽误他成为一位主持人了。 他又去学播音了。 得嘞，行了，整点之后咱们继续聊，咱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那句话，你整不好招人来揍，你知道吗？ 在这边我死，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来，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今晚有戏，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然。各位呢都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伙伴是花椒直播，我们换平台喽。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多谢。 来说回来刚才老叶的故事。 我以为要说回 刚刚我一直在问他，我反正跟我们童年是不一样，跟大多数反正跟我觉得跟我周围的朋友不一样。 这你就学习挨揍嘛。这个 你那时候学习还挨揍。 我这太 老叶是85年的吧。 85年。 就是那 不是这个太正常了。 啊， 这太正常了，就是 不是戏校里小嘛， 没有那么挨揍了已经 啊， 但是这动作做不好肯定还是要挨揍的，而且 板儿会给一下。 我爸 不给， 拿那刀坯子。 啊， 因为他 刀 坯 子， 刀 坯 子，就咱台上用那木刀啊，他没上漆之前不就全是素色的吗？ 啊、 刀坯子，抽， 反正也打不坏，他不韧， 对， 他那个不锐利， 对、 啊，但是 打不坏，但是很疼，确实是， 啊、也疼， 也疼打， 但好多时候要翻啊什么的，那就尤其是 我没到那程度， 哦， 因为实在是来不了那个。 是打的 那右 狠， 没有那得必须是右， 从小是弯腰窝腿的是吧？ 哦、对、 啊， 所以你像一般你要看经纪人要跟我那个似的1.8米一个、 啊、 说明小时候肯定没下功夫、 哦、 筋没撑开， 腿撑开了绝对长不了 那么高、啊、 对、 哦、 所以你要想让你儿子就是将来长大个、 嗯、 就尽量小时候不要让他压腿抻筋、 哦、 这个绝对是有这 当然大了就来不及， 说不了科学的根据 啊，但是绝对气 大概率 绝对是这样、 啊、 对 传统 说 法 绝对是这样。 嗯，对， 来吧，亮亮嗓子，刚才来说 那怎么着拼什么呀？ 老叶高、嗯、来高音呢、啊、低音怎么拼？ 哎呦， 那你先来一个， 这是有火药味儿，居然 我没 这一身血， 来 好激动呀 啊，就来这个 是吧，来来叫小范是吧？ 叫小范啊， 忽听什么来着？ 不，这一见公主到灵剑 啊， 对不对？ 忽听公主到灵剑吗？不是， 都行， 给他稍微拉下来点，要不然爆。 一见公主到灵剑，不由得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悄悄翻。这不是很容易吗？ 哦，脸红脖子粗，再升一个。 让他来， 你以为到 我？让他来呀、啊，他老忽悠我们。 多高？多高？多高？ 多高啊！ 你随便走啊！ 我也不懂， 你像我这来吧。 那个， 一见公主到，一见公主到灵剑，不由得本宫起心前站立宫门悄悄翻。 嘿，爷，哎哎，你这比我高一点，我还得长。 也还可以， 来，再长一个。来， 一见公主到灵剑，不由得本宫起心前站立宫门悄悄翻。 这就完蛋了， 我完了， 这就完蛋了， 我完了， 破了啊，破了啊，来， 我够呛也能上， 徐浩，来， 来给我找那调多高， 你就这按这就行， 我没找着， 他找不准， 一 见 公主到灵剑，不由得本宫起心前站立宫门悄悄翻， 哎，没错。 对， 我觉得我比你高啊！ 你嘴张的比他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气没顶上，叶鹏那还是有功夫，能听得出来。 啊、这扎实， 对他这儿扎实，他那个 前面就有点 腰 界了。 对、嗯、 对， 就是一张嘴，其实能听得出来，后边肯定上不去。 没有，宇浩比我好多了。 好哎、欸， 好， 棒， 好，很好。来说回来啊，说到没人好大的推荐， 来吧，我们中间给大家来一个。小插曲， 小花絮、 嗯，活跃一下气氛， 好听啊 ， 没说你唱的啊， 我还行， 就是你唱的， 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 不是前两天老于唱戏来的。 我那没唱、 哦、表演的那个大太监是很成功的。 演的那个太监 是吧？演 的太监。 我问旁边，我这您这是 像吗？像， 像特别像，关键身形上都像。 你拉倒，主要是 看、这个、咱们赶紧说回网大吧啊！要不说这个这话题扯太远了。是的，这我们首先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网大，叫《双生灵探》，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223万啊，这已经是最近咱们见的网大里边比较高的了啊。说这个片子呢，其实是也是改编自同名漫画的，它是以架空世界观的人脑虫洞的概念爆出的，也构造出了一个双人合一又是天人两隔的奇幻故事。讲了一个呢，为了调查双胞胎哥哥孙小胡失踪，孙小图参加了警队的招新考试，但是呢在考试的现场就卷入了警察局长遇刺事件，幸好有一直以灵魂形态相助的这个哥哥 挺吓人的 帮助他才能脱险。 双生灵探 嘛，对呀、而局长遇刺事件呢也牵扯出了以著名脑科医生毕安为首的一个犯罪集团。原来这犯罪集团他们是通过移植承载灵魂的虫体实验，企图控制一些社会高层，从而掌控整个城市。你知道给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呢？哈利波特里边有一咒语叫就哎叫突然有点就是他可以通过一个咒语去控制你的行为、而还不被外人发现。所以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就是他通过就给你移植一种灵魂嘛，然后呢就可以控制。 这是经典作品的作用，就是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作品。 我觉得有可能、对，他就控制是个社会的高层，以期达到控制这整个社会局面的一种目的。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学，就有一种这个细菌嘛，它就会让这个、蚂蚁变成僵尸蚂蚁 啊， 就一直 受控制是吧？ 哎，对，受这个细菌的控制来控制这蚂蚁怎么走，然后怎么能够让自己的那个细菌孢子能够继续繁衍。 所以这个技术还是别发展了。 不是，它就是有这细菌的僵尸细菌， 有点危险。我想起了《生化危机》， 哎 ，T 病毒， 对， 有点那意思。 哎，对， 是吧？ 有点那意思。 于浩最近的科研成果怎么样？ 我最近差了一些，就差 什么都能往上搭。 来吧。 就是、 咱们来 进入 哎，接下来是京剧武生了。 京剧武生、还有来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刚才说了、咱们今儿和大伙儿一块围读这个闯关东当中的这么一段、大概呢是刘斌先生演的那一部哈、在22集第27分钟到42分钟左右这么一段， 说的是对，说的是朱传武啊不肯娶韩琅海家的闺女秀儿为妻，其实是因为他们俩就是一直是有这个婚约的两家啊、但是他又不肯娶她，这韩琅海呢就为了报复，就鼓动镇上的人开始欺负朱开山这一家，让朱开山顾不到短工抗双。那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呢，纳文就他那个大儿媳妇从家里要了10块钱， 奴隶呀、 要了10块大洋，就到镇上跟韩老海打牌赌钱、结果呢干脆就赢下了韩老海等人的半个家当。 对， 除了韩老海，所有的人都到他朱家来求情，哎呀免了我们的债吧，是吧？这朱开山呢为人比较厚道，哎就免了众人赌债，作为条件他帮助答应，他答应帮助朱家抗双。 其实就是纳文在帮助朱家， 对，媳妇儿在帮 立碑呢， 想了一个办法， 对， 让你欠我点什么，我也不在乎你这点钱，我为得有人把我这个面子得闯去，另外一个得有人帮衬着我，不能一直这种。对，然后呢，这个牛力，我和老叶，我们俩在办公室的时候，今儿来早，我们俩看那段，哎呦，他以前是那个舞台剧演员吗？ 肯定是， 是吧？ 哎，他不是， 不是， 他是个运动员，我记得他是运动员出身。 对，牛力是， 他好像是个运动员。 但我就他最起码咱们看过很多他在小品的。 就表现 春晚上是吧、 他那个坐在那儿的 状态，或者是北影的那种， 有一个状态让我觉得 什么 太传神了，就是他刚坐到那块儿时候，就是哟，这你一会儿咱们听原版评论啊、你们这也叫打牌啊？旁边那意思，这个我们男人打牌，女人不要来掺和啊！就是几次三番说那行，那你坐下一块玩吧。他拿了10块大洋嘛，玩了之后，这边一直进插曲，就看着他们怎么赢，他就一直在输，一直在给钱，一直在给钱。完了之后，哟，原来还以为是个高手呢。然后说的不好听的话，一会儿能听到在原版里边。他就坐在那儿，干起身要走，不玩了啊、然后说完之后坐下了，开始摘首饰，摘这个簪环首饰、然后呢，这个眼睛左右左右，眼睛都大，特别有神那块儿，想主意一看，就那块儿，哎呦，做派太棒了。而后坐下来之后，那就来啊！我把所有权全压上，他最后才赢的这个，让他们先降低这个对他的防备之心。 哎， 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原版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听一听啊。 我当什么高手？ 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哎、啊，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去！你看那边在那打牌呢吗？我， 你们这叫打牌呀、啊？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啊，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唉，算了，我爹啊，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啊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哎，对对对，来玩两把，来 让他玩。 来摸两把来。 玩就玩。 来，你起来，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我以为是高手，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我就不信了，嗯、我都压上，再玩两把。 呀，来玩玩。 咱们就暂且先听到这儿。你看这个好的东西，你就光听声，它也有、 啊、你有画面， 有画面， 对对对，画面感特别强， 是吧？这真是、嗯、真是 特别想继续往下听。 对 对， 来，咱们 剩下的咱们演， 唯独一下，包括它中间我就掐了这么一段。 嗯， 其实我们这整个还比较长。 嗯， 里边人物呢，刚才那文就是这个大儿媳妇，传闻就是大儿子。 嗯， 还是娘朱开山，这老两口。 嗯， 韩老海啊，就是这个本来应该让传武 有亲家的，对，有亲家关系的这个 老头， 嗯 啊，旁白就这么。 老孙头好像就是一个伙计，是吧？ 哎，对对对， 就一配角， 他就是一个群杂吧， 嗯、 咱们算哈、 嗯嗯嗯。 那么，头一咱们一块来啊，还怎么着？ 分分角吧， 串串俩舞的。 咱们怎么分？ 叶导来。 别，我们老于来，赶紧给你个机会。 哎， 得叫于老， 于老， 对，于老， 反正你看啊，这个。韩老海儿， 嗯， 他肯定是一个在这里边打牌里边比较重要的人物，是吧？到后来、 嗯嗯、 朱开山，这就是李幼斌先生演的，这两个岁数大的给他分开，要不然就是吧 啊， 那就你们俩吧， 他俩没有同期也行，他俩没有交流， 没有交流， 嗯， 哎，也对， 一个人是行， 也可以， 那就得改变个风格，就不是变声那么简单了， 嗯嗯， 可以说个家乡话，说个方言，倒个口， 好， 我觉得都可以，好吧？ 那非。嗯，叶导莫属了吧， 就是 叶导吧， 我是韩老海加朱开山，是吧？ 可以 没问题，于浩，我同意， 反正你就是个大辈儿、 啊、我就来传闻， 好， 心甘情愿， 那还就剩俩男的，可不就是我那有什么不心甘情愿的，还能怎么着、哎呦， 那咱俩怎么分 都行，我 刘洋姐， 我今天 刘洋姐来纳文啊， 刘洋姐来， 对吧？ 行， 刘洋姐来纳文吧， 这样我觉得徐冉把旁白加后边的那个娘 ，OK， 娘可有是，她其实是挺重的那个北京味儿， 对 对吧？ 对，那文是很重的， 有点 娘没有，娘是俺， 那文肯定是北京味儿，他是 山东， 他是王爷的孩子嘛， 对， 但是其实娘的口音就倒回来声音 没 有，就几乎没什么 口音，对，没有， 来吧， 嗯，咱试试啊，从哪开始演老于 头啊？ 从最开始啊， 最开始他这个传闻躺那文怀里头开始， 哦， 这样。 哦、oh, ， 拿出一页纸， 就一句话， 来啊，咱准备啊，那个谁，老叶来打板， 好，来，三二一，走。 先生，生什么气？光生气还气饱了呢。 能不生气吗？眼看就要败家了。 不就是顾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鬼吗？先生，不如让我试试看。 是你有办法？ 试试看吧。 你怎么试啊？ 你跟爹借10块大洋，我自有办法。 10块？我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看你去借就是了。 这孩子竟做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不说清楚了，我不能给钱。 爹，你就借给我十块。 你就借给我十块吧，别不舍得。您听清楚了，就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还你。 不是不舍得，你得说清楚了，干什么用？你到底去干什么？ 爹啊，自打我嫁到咱家，还没为咱家里出点力，现在该我亮个相了。我要叫传文知道什么叫做咬人的狗不露齿。 怎么，老大媳妇儿，你要咬人呐？ 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你们就信媳妇儿一回。 好好好，就相信你一回。他娘，给媳妇儿十块钱。 转场在元宝镇的酒馆里乌烟瘴气，就如同澳潮湾一样。韩老海还有老孙头张把头几个人正在吆五喝六的打麻将赌钱，一群打短工的在一旁看眼儿。纳文走进来，一边看着牌一边讽刺挖苦： 老板来壶酒。哼，我当是什么高手呢？哪有一个会玩牌的。 老爷们儿在这儿玩，你一个妇道人家的在这儿凑什么？这是没有女人的事儿，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啊。 看你说的，韩大叔，我这怎么是丢人呢？我来给我爹打酒，酒馆是你开的，就打是你开的，也不能撵客呀。 没看见我们这玩牌的吗？ 你们这也叫玩牌呀？我看了元宝镇没有一个会真玩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这么说你也能玩牌啊？小样吧。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儿，比你们强。 嚯，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口气不小。要不你试试。 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我爹等着喝酒呢。不过要真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你们这水平太低了。行了，走吧，看你们打牌上火，出张牌磨磨唧唧老半天，比生孩子还费劲呢。 纳文转身要走，可是韩老海挡住了纳文的去路。 别走，把我们损够了这就要走是吧？玩两把我们也领教领教。你起来，你起来，你让他玩两把。 玩两把就玩两把。 等会儿，我们可是动输赢的啊。 我知道，带着钱呢。 没成想八圈牌下来，纳文是一输再输，一把没胡不说还老点炮。他气鼓鼓地站起来： 今天手气不好，没钱了，不玩了。 这家伙我当是个高手呢，感情是个牛葫芦，到底是克马上不了阵呢。 我还不信了呢，我把手势压上，再玩两把。 玩 哎，又输了，都输光了，再玩啊，衣服都得输光了。 坐下，既然坐下就得玩，这局嘛是你搅的，不玩就想走啊？ 给你有什么呀？再输我光着身子走出去。 哎，孩子，玩够了吧？回家吧啊，赶紧的。 就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仨，我胡牌，你们三家输。你们三家不管谁输都算我，你们三家不管谁胡都算我输。咱们来大的，不许赖账，要立字据。 这啥来大的？你还有什么大的呀？ 我哪儿大你们不知道。 哎呀呀，公婆大啊，谁看呢？ 你们赢了就看着了。 我说你真拿自己下注啊？ 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掂量掂量，我赌自己的身子，你们下什么注？可别叫镇上的爷们儿笑话。 我赌四匹马。 我赌三头牛。 我赌三间房。 那咱就立字据，掌柜的笔墨伺候，还有你们这些看眼儿的别在这儿捡便宜。走走走走走， 那儿哪成啊？不行， 都是秋后的蚂蚱，腿上哪还有点肉。这样吧，把你们东家答应的工钱翻两个番，愿意就留下来，不愿意就走人。看样一个个都长得像个爷们儿，咱们就口头订约，行不行？ 行， 可以，就 这 么办了。于是这大赌局开始了。纳文醉醺醺的打三尖，他不停的晃来晃去，时而皱眉时而傻笑， 众人发出了一阵阵的淫荡笑声，等着看好戏。可是站来站去，众人渐渐傻了眼。韩老海直朝老孙头还有张把头使眼色耍牌，那俩人却苦着个脸光瞪眼。那文瞅在那儿，眼里一笑，起手摸了一张牌，刷的将面前牌推倒，喊了声 胡。哈哈哈哈哈！韩老海输马四匹，张老头输牛三头，老孙头输房三间。哈，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先收了，明天我可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听回话。哦，对不起，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日，老王爷就抱着我在桌上打牌。三岁的时候，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啊，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手上摸三把，不用看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抓起牌来呀，这妖姬他不敢给我来二饼，我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在地上不用看我也知道反正。看下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胡什么，论输赢银子拿车拉，和你们玩，对不起啦韩大叔。 那文说罢轻声一笑走出酒馆，酒馆里死一般寂静，众人望着韩老海惶惶不知所措。 看我干什么呀，你们不是要看大个的吗？ 这朱开山一家都等着纳文吃饭，只见纳文摇摇晃晃地走进屋来，扶着门框嘻嘻地笑着不说话。 娘， 怎么才回来呀，可伤了？你这是喝酒去了？ 哎呀，你不知道我家里找你找翻了天了，一个个的都急出了胡窗了，闹了半天你去喝酒了，你哪儿喝的？ 娘，我累了，今天的事儿以后再说。娘，这个你好好保管着，别让传闻拿去擦屁股了，我得回去躺下歇歇了。 哎，我说你吃口饭再休息啊。 这你看这三张是什么纸啊，还拿着挺金贵的，他爹我不识字，你给看看。 嗯，我的老天呀，他这出去赌钱去了，好嘛，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他赌钱去了。正说着，老孙头张把头带着一伙人闯了进来。 哎，你们这是？ 哎呦，开山大兄弟呀，高抬贵手，活不下去了。那舅舅，你跟嫂子过个话吧，咱们都输不起呀，我们都愿意给你们家打工，我们白干顶账行不行啊？我老朱兄弟呀，我和张把头商量了，明天呢拉上百十人的队伍到你们家地里抗霜去，那笔赌账就勾了吧。 我大媳妇儿跟你们都有账。 哎呀，他一个人把我们都算了，我们可是输惨了。 哎呀，到底呀还是小看这孩子了。行了，你们要求也不算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哟，谢谢朱大哥。哎，您要是不打我们，这些上吊金都有了。谢谢了，谢谢了啊，谢谢了，谢谢。 都给我回来。 啊， 这是要反悔、 啊？您要反悔啊？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还不清楚吗？把这契约都拿走，把韩老海的也带给他，告诉他我跟他没账。 哎哎，谢谢谢 谢 谢 谢 大 家，谢 谢 大 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天爷呀，这阳台风抡着风火棍破了天门阵，这可是立了头份大功啊！ 他娘，赶快，今儿晚上饭咱们另吃，赶紧炒几个好菜，烫壶老酒，哎，请咱媳妇儿啊上炕吃饭。 哎，爹，那不是累了，你我去把他。扶过来。 不不，你把他背来，我敬他3杯酒。 好。 好有味道，你看经典的戏剧的这个本子真的让人 写的就好， 写的又棒，然后你上口又很顺， 对吧？好的剧本啊， 就有感觉。 甭管是咱不是东北口，和它完全不一样，但仍然它是成 有一个味道。 它就好的本子，甭管是电影、电视剧，是相声文本，尤其是相声文本特别，你光看文本能看乐了， 那是 这就错不了 哦。 嗯， 对吧？ 好， 你别说演了。 就是， 嗯， 所以还是感谢叶鹏，感谢刘洋的精彩 啊，谢谢 演出，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明晚6:45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明儿见。